进来一段视频当中呢，有一个外卖小哥一路小跑跑到店里面，结果一下子撞碎了玻璃门，当场愣住的小哥手里面还拿着门把手呢，跟周围食客一样一脸懵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希望所有外卖小哥呢，追求速度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才可以哦。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发现说爱吃甜食的人呢，晚上很容易失眠的。当糖摄入量较高的时候呢，浅睡眠就会更多，深度睡眠就更少了，睡眠更容易中断。最糟糕的是，不良睡眠反过来会刺激我们对高脂高糖食物的欲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怪不得啊。 会突然闯进了我的心里，爱情根本不合逻辑。 No, no, no, 我竟然没有抗拒你的理性， 爱就爱怕谁怕谁，有阵阵梦醒的感觉，越来越快的心跳，别浪费时间绕圈圈。爱就爱怕谁怕谁，在冰清的怀里沦陷。总要冒个险，我来不及想到明天。 喜欢就是这样，何必说也许，我不知道谁能把爱情冷静分析。 脸和脸靠得那么近， 现在我只看见你。 我的心哦，我的心，狂风和暴雨，爱情根本不合逻辑。 No, no, no, 我竟然没有抗拒你的理性。 爱就爱怕谁怕谁，有阵阵无形的感觉，越来越快的心跳，别浪费时间绕圈圈。爱就爱怕谁怕谁，在彼此的怀里沦陷，快乐总要冒个险，我来不及想到明天。没有道理，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。没有也许， 没有也许， 没有道理， 没有道理， 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。没有也许， 没有也许， 没有道理， 没有道理， 一不小心就爱上。圈圈，爱就爱怕谁怕谁，在冰清的怀里沦陷，快乐总要冒个险，我来不及想到明天。爱就爱怕谁怕谁，有阵阵无形的感觉，爱到想坏的心跳，浪费时间要圈圈。